至于郭林，他其实并没有离开市里。乔家找不到他，是因为他被沈军临时抽调到了内查组，去跟进一个有可能跟贩毒集团有关系的内部调查。入组期间，所有通讯都与外界中断了，所以无论乔家用什么方法，这段时间都找不到他人。本来这种事情其实是轮不到他头上，是因为他抓陈玄有功，最近挺受上面重视，沈军有意提拔他，才特意让他临时掺和了一脚。但也因为在意料之外，他来不及去通知任何人，所以严格来说，耿伟也不知道他到底在什么地方，可他总可以查。乔家告诉了他华淼的名字，只要稍微查一下，他也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查个七七八八。在了解了当年华淼跟耿伟之间的恩怨之后，他没敢耽误，直接找上了沈军，把情况做了汇报。不过关于消息来源，他含糊的没有完全交代。沈军逼问了几句，察觉到他口风很紧之后，倒是也没追问。 这件事我知道了，你别声张，郭林那边我会有安排。 既然华淼是找上门来寻仇，那郭林现在不露面就是最安全的，他留在内查组越久越有好处。耿伟其实很想问清楚郭林的具体情况，不过他知道沈军不会说，也不合规矩，所以就算心里还是很担心，最后他也没有开口，就是拧着眉出了办公室，一脸心事重重。他昨天把华淼的档案来来回回看了三四遍，这个人这么多年能够逃脱警方的追击，显然不是等闲之辈。乔家不惜暴露身份都要通知他这件事，可见情况应该已经是非常糟糕了。到底有什么办法能联系上郭林呢？耿伟烦躁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转悠，反复思量半天也静不下心，他总觉得要出事儿。很多时候事态的发展都是被时间推着走的，有些人的耐性天生就很差，尤其在预期的要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，事情就更容易往糟糕的方向发展。华淼这件事儿，乔家找完了耿伟，基本上已经不适宜再做任何事儿了。一来他本身就在别人的控制之下，暴风对他的信任度大概还不如自己家养的那几条鱼呢，如果有个风吹草动，他可不指望暴风会看着他长得还不错的份上饶他一命。不过在看到机会合适的时候，乔家也不介意多贴了那么几块砖和瓦，比如转天他跟暴风一起去赴约华淼，路上他不经意地提起华淼这两天一直让他围着警察宿舍绕圈圈。 我打听过，不过华淼什么都不说。鲍先生，他要是真的捅出什么大麻烦，保不齐会连累到我们。 鲍峰当时看了乔家一眼。 你觉得他会搞出什么麻烦？ 这我不好说，不过防患于未然嘛。 你倒是学聪明了啊！ 这句话也不知道是恭维还是调侃，暴风只是扯了下嘴角，对这个话题似乎不太感兴趣。乔家没有多嘴，对暴风这种人凡事点到即止，他最忌讳别人在他面前指手画脚，只要话带到了，具体会做些什么反应基本上属于不可预估。这次华淼难得的在门口迎了暴风，乔家跟在暴风后面，在李岩示意他别跟着进屋之后，他跟大雷一起留在隔壁的包间里。后来大雷也被叫过去了，就剩下乔家。他有点无聊地打开电视，随便找了个节目看，视线总是不由自主地转到与旁边相隔的那堵墙上。对于华淼和暴风的话题，头一次有了浓厚的兴趣。不过他没敢扒着听，这些房间里都指不定有没有监控呢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等了大概得有将近一个小时，乔家听到旁边有了点动静，似乎是华淼出来拿什么东西路过他这边，然后就没了声音。就在乔家把注意力又拉回电视上的时候，华淼动作很轻地拧开了他这边包间的门。乔家愣了一下，他手里还攥着遥控器。华淼进门之后背着身就把门关上了， 那表情看起来实在是不像是来找他谈心聊天的。 华哥，你跟鲍先生谈完了？ 不着痕迹地站起来，乔家下意识拉开了一点彼此的距离，他堆出一张笑脸。 那我下去开车。 华淼抬手拦住他。 别忙，我有点事儿想问你。 您说。 乔家这态度转变得有些快，不过华淼似乎也不太在意，他拉了一把椅子坐下。 你最近挺忙的吗？ 啊？ 前两天我在外面转悠，看到一辆车特别像你的，不过那实在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。 华淼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死死地盯着乔家。后者虽然因为他的话心里猛地一沉，面子上倒是没露出任何破绽。他皱起眉。 这两天华哥你没找我，鲍先生也没下什么指示，我都窝在酒吧那边跟阿松他们瞎鬼扯。 话编得很顺溜，乔家也不怕华淼去查。 华哥，你有话不如直说，不然我这脑子也听不明白啊。 是吗？那警察宿舍那里你没去过？ 这不是疑问，而是带了点讽刺的试探。乔家就知道那天华淼肯定是发现到什么了，也就是几秒钟的档口，他心里盘算了好几圈，脑子里把这两天的事情从头到尾捋了好几遍。他觉得华淼应该没攥到什么实证，不然他不该来找自己，这种事儿直接去找暴风抖出来就行了。华淼单独来找他，就是还没打算跟暴风交代什么，这么看他也就是炸一下的，所以除了死扛，乔家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。 华哥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。 华淼听完这句话，则是上去把乔家的头直接按倒在桌子上，单手卡着乔家的脖子。 我不管你小子搞什么鬼，要命的话我的事儿你少掺和。 乔家被勒得几乎说不出话，他一张脸憋得通红，费力地点点头。就在他觉得自己几乎快要窒息的时候，华淼才松开手。华淼真的会杀人，这一点从一开始他就表现得很明显。两个人都意识到刚才华淼那句话起到了警告的作用，后者瞪了乔家一眼离开了包间，而乔家则是摸着脖子靠在桌边，神色有些复杂。他觉得华淼有问题，就算不想报仇的事节外生枝，华淼也不需要亲自跑来对他说这番话，好歹明面上他也是暴风的人，所谓打狗还要看主人呢，华淼下手这么重，是摆明了不给暴风半点面子。暴风是求财求权的人，他要人命多数是因为对方成了他的阻碍或者知道太多，华淼这种很干脆直接的只要命什么都不管的主，其实跟暴风不是一路人。乔家到现在也没看出来暴风把这个人弄来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，但是按照目前的情况分析，无论最初暴风是怎么跟华淼谈的，这个声名在外的杀手都有自己的一套打算，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事与愿违。